橘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个地儿，叫宏村。相信经过我们这一期的介绍啊，您对这个地儿可能就会印象深刻，而且还会抑制不住想去了看一看、走一走的这个冲动哈。我们今天给大家请来的是中坤集团的创始人、宏村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建设管理参与者，我们的黄怒波黄总。来，黄总跟大家打个招呼。 你好啊，各位听众大家好，还有主持人你好。 哎，黄总，那您先给大家介绍介绍吧。好多朋友可能对宏村没有什么太大的概念。是不是？ 他其实主持人这么说吧，这宏村其实应该是天下皆晓。 天下皆晓。 为什么呢？它是世界文化遗产。 哦。 那么这个很多电影在那拍的。 哦，真的呀。 这个李安的那个获奖的这个有一个影片叫什么，也是在那拍。 哦。 那么 卧虎藏龙， 对它，尤其是它主要是世界文化遗产 啊， 而且是在世界文化遗产这样 啊， 你一个国家报只能找一个题目 啊， 这个题目全世界只能用一次 啊，只能。 所以宏村报的时候就报的是中国皖南古村落 哦， 这么一个题目 哦， 所以这世界文化遗产这个在应该。天下无人不晓。 哎呀呀，我这 在疫情前吧， 啊， 比如说2018-19年，每年的人数在300万人次。 哦，真的呀，这么厉害了已经。哎，那黄总，您因为这个宏村等于这个项目一直是您一手做起来的， 是 对吧？ 对。 在您接手之前，就他没天下皆知之前，他是个什么样？您为什么要做这个项目？ 这个问题问得好。我原来在中宣部工作。 哦。 1985年的时候，这个耀邦书记、总书记号召中央机关的年轻人。要到全国基层去当一年的教师。 那时候您 中央讲师团、 啊、 哦，那时候我30来岁，31、32岁 啊。 然后呢，我就作为第一批中央讲师团的团员，到安徽也是副团长。到那儿以后呢，我就被派到这个黄山的歙县一个大专教古代汉语。我教了一年，知乎者一言哉。所以我对这个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区别只有18种不同的语法。 哦， 我就特别熟。 您原来是大学，您是就是学 文学，我大学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 倒是您的专业在这里教的。 对，我现在是他的文学博士嘛。 啊， 所以这样的话呢，在那个地方呢，这个85年嘛，这个宏村还是比较落后那一代。但它落后的概念在哪里？山水极美。 啊，对， 就皖南古村落，那时候旅游也没起来、 啊、 建设也没起来，就是你看到那个我们现在的这个思乡情节吧， 啊， 这故乡情节都能找得着 啊。 比如说我在这个教学生课余之后去那个地方看，印象极深刻。 嗯、 啊，一个小村子没几个人，到处都是他水牛，夕阳西下，这个西下。 哦， 美极了，所以印象极深刻。 哦，那时候您去交通是不是还是很不便利的？ 那很不便利。这个那个地方呢，它是在黄山脚下的一个一线，叫黑多县。 啊， 在这个一线，原来黄山叫一山， 啊， 叫黑色的山，它石头黑的嘛。 啊， 在秦始皇时代，后来改成了黄山。 嗯， 那么这个一线一个特点呢，就是从来没有过境的公路。 哦， 他就说。断头路 啊， 还真是这个说，像陶花园呐、啊，陶渊明的后代说在那，还找着陶渊明的祖家谱 哦， 就是它是非常伟的美的这个皖南山水吧 啊， 所以那个时候呢，可能就因为这么落后吧， 嗯， 当然也保护下来它了。 所以就是只有进他们这个地儿的路，他们这个地儿和别的地儿不是四通八达的。 特别像桃花源记、 哦、 那个还真有个洞、 哦、 一过去豁然开朗，四周都是山、 哦、 后来就我去了以后，当然了我支持地方政府，我们打通了一条路、 嗯、 第一次打通一条路就打通到黄山的那条公路。 哦，这个感觉真的让您这么一说确实像桃花源记写的那个哈。 所以幸亏我进去的早，到85年呢我在那讲师团做了一年， 嗯， 然后就回到了中宣部。回到中宣部以后呢，我在那待一年的时候就跟当地的乡亲们还有我的一些这个当地的什么试验场厂长啊、 哦、 都好朋友了、 哦、 那时候还要把姜昆咱们中央说唱团都请过去，我在中宣部嘛、哦、就变得他们都认为我肯定能帮他们、哦、所以在96年的时候我下海的时候、 哦， 他们那个县委书记就跑到北京来， 哦，找您， 找我说我们这个地方这么落后啊，嗯、你看能不能帮帮我们？ 啊、 嗯，我就这么去的那 儿。哦，哎，黄总，我多问一句，您是家乡是哪儿、嗯？ 我家乡我这样，我是生在兰州，但是我2岁离开了、嗯，所以我们有时候叫我兰州砂锅子嘛。 哦哦， 但离开以后在宁夏长大。 哦， 在黄河边长大的。 哦， 但是宁夏个特点，大漠风光，大黄河、嗯、大河、大沙漠， 对， 那种大山贺兰山。 嗯， 但到皖南这种山清水秀的地方， 啊、 嗯，对我这个学文学的来说， 强烈对比哈。 对比，他就觉得，哎呦哇，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世外桃源呐。 哦，所以到了那儿以后。语言首先您觉得听得懂他们当地人说话吗？安徽话还可以。 他是这样，他那个地方呢就十里不通音。 嗯， 为什么呢？落后。 嗯， 一个小山洼就是一个村落，这个村落说一种语言。 哦， 再翻几个山又是另外一种语言。 哦， 你要听一线话你是听不懂的。 哦， 就是你就想搞懂这个地方了，也搞不懂那个地方。 啊、哦， 但那时候大家还讲普通话嘛。 哦，那时候啊，普通话已经 普及 了。普 通话在 普及， 对对对。 哦，您去了也起到了普及普通话的作用。 那是。 所以、 嗯、 那一块儿，我听您描述，它其实是很多个小村落散落在不同的地方。 对，它就皖南山区嘛。 啊、 一个小山洼就是一片平原、 啊， 一个村落，有的村落就在半山腰上。 啊。 它基本就是全是丘陵地带吧。 它那一个村像您说的大概能有几户人呢？ 小的村大概十几户 啊、 但红村是平原嘛，它大。 大。 徽商的故里是在那 儿。哦。 所以它这个深墙大院，这个红村呢大概有800户人家。嗯。有1000多人吧。 啊、 红村大一些。 啊、所以您当时到就是您那算支教。 支教。 支教到那儿的时候就是到了红村。 我没到红村，到另外一个县 啊、 嗯，一个大专，一个成立一个大专学校 啊、 嗯。但是他那个地方也不大嘛， 啊、 嗯，你开个车，有个车，1个小时就到那儿了。 哦，所以您当时在教课的平时、嗯，您还在那个区域都走走看看。 是因为我的学生嘛，我们教的是大的以后的这个中专老师啊，中学老师 哦， 教的我的学生有村里的人。他们就请我回他们村里看一看 啊、嗯。那时候您进入他们各个村有什么直观的感受吗？ 对我来说就是很美了，因为我是从北京来嘛。 啊、 嗯，哎呦哇，我觉得这个中国的这种桃花源记啊，这种这个夕阳西下的感觉，我终于在这儿找着了。 嗯， 它是很完美。 嗯， 就是它保存的好。 嗯， 为什么它没有发展呢？ 啊， 再一个，它这个皖南的山水是什么呢？是处理人和山水的关系。 嗯， 就是这个白墙啊，青瓦呀、啊， 哦， 就这样的。还有这个像这个油菜花呀、啊，稻田呐、 啊，啊、 哦，还有你看的水牛啊，还有一种叫豚的这种，不又不是鸭子，又不是鹅， 哦， 豚的就非常非常的美。 哦， 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哇，这来到一个。这么美的梦想之地 啊、 嗯，尤其他的那个徽商的故里， 嗯， 他这个院子高墙大瓦做得好 哦， 所以我一看这个皖南的风光啊，这个东西我们民族的宝贝儿啊，印象极为深刻。 对，徽派建筑在全国其实也非常有名， 粉墙黛瓦，是是是， 对吧？然后我记得小时候那个还流行过一阵儿那个集邮，那时候还集邮啊， 是是是是， 现在好像集邮票的人少了。原来集邮，我记得专门有一套就是中国建筑，然后里边那个徽派建筑其实是非常有特色的， 是是是， 而且咱们中国有很多那个水墨画。画的都是那边的建筑， 是是是， 你在那边你就能找上那什么墨分五彩的那个感觉。 对对，你说的对， 是吧？ 是 是。 现在大家包括咱们北京，包括很多地儿的建筑，其实都受徽派建筑的影响。 是是 是。 所以大家看到那儿，肯定你就觉得有点那人在画中游的意思了。 因为江浙一带， 嗯， 你看基本都是粉墙黛瓦， 对， 这就徽派建筑。 嗯，对，您看，您八五年。到了那儿，那个时候虽然很美，但是确实像您说的，相对原始的那个状态，也不能叫 比较落后， 比较落后啊，就是它可能保留了更多的古代的东西，从古到今没怎么变过。 是是， 您说它徽商故里，肯定原来在那儿， 是是， 人家也是一个挺繁荣、挺有钱的一个地儿， 对对， 是吧？ 对， 所以它有很多那个既有比较平民的建筑，也有那个咱们说商贾家的那个状态， 是吗？ 他那个地方呢，其实出了不少的人才。 嗯， 当年呢，就有一种说法，民谣啊， 嗯， 就前世不修 啊，生在徽州， 生在徽州，十三十四往外一丢， 对对对， 他丢在哪山，男人都得出去走， 对， 就是女人守在那儿。这个宏村就是给妇女带着建起来的， 嗯， 女人守在那必须深墙大院 啊， 然后女孩子只能在那个绣楼看底下 啊。 那么这样的话，他那个墙呢？里边是木板的， 嗯， 为什么呢？防盗，防贼来了，这个凿那个墙就听得到， 嗯，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就是徽州呢，这个文化呢，代表着中国这个传统的一个很传统的一个，但是呢，这个徽商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当中起了很大很大的作用， 哎， 它应该说在近代来说，它属于市场经济前端吧， 对， 但这个妇女守了一辈子了，也生了孩子了， 嗯。 等着这个 男人 老公回来的时候， 嗯， 又带个老婆， 哦，哎呦呦呦， 所以他就韩再峰演过越就韩徽州女人嘛， 啊， 就很惨。你再看徽州好多牌坊， 嗯， 皇帝给的， 哦， 这个牌坊就干嘛啊？ 贞节牌坊， 对 啊，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徽文化， 嗯， 实际代表了咱们中国的儒商文化、儒文化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对。 就中国的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体现在徽文化体现的非常非常的深， 嗯，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这个徽州这个文化的，你比如中国只有三学嘛，藏学， 嗯， 敦煌学， 嗯， 徽学， 嗯， 三学， 嗯， 你看其他没叫学， 嗯，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徽学这个意义上呢，应该说徽州地区很重要，很重要。 嗯，你看刚才黄总说到了徽商，然后对于咱们中国的建筑啊，包括商业啊等等，其实影响都很大。刚才咱们也聊到，包括那个建筑风格，其实也带到全国各地。包括现在咱们有很多优秀的那个装修工人，一说说是皖南的，人家一听就这个地方的人，人家先天的就会有一种信任，说这个地方的工匠好像水平就是高。包括您看，我稍微研究一点餐饮， 嗯， 餐饮其实也跟我们安徽有很大关系。 是， 咱们现在那个都喜欢到江浙沪那边吃人家，比如说什么上海的本帮菜什么的那些菜。最早的时候，其实在上海最流行的不是现在说什么西餐，最流行的其实是安徽菜。因为像刚才黄总说，咱们徽商包括晋商，其实是咱们国家两股比较厉害的商人。安徽商人到上海当时是非常非常多的，既有势力又有钱，嗯，所以他就把他们的饮食习惯、建筑风格等等全都带到那儿。所以咱们看到上海菜，其实它有很大程度上是跟安徽菜非常非常像，深受影响的。 对， 所以徽商非常厉害。 是。这个徽菜代表是，它是徽菜也是个大的代表。你， 嗯， 比如说它臭鳜鱼啊， 对， 刀板香啊，嗯， 对， 这个在中国的菜肴里边，它是很有代表性的。 对，其实他们等于 影响着全国，通过自己从南走到北，把这个货物来回的这么交换哈，非常厉害。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是宏村，这个宏村刚才黄总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一开始在八几年的时候过去它是另外一个景象，等到后来当地的那个书记去找您的时候，您首先第一个想到说这个地儿我要帮助他那是肯定的，但怎么帮，我觉得这个帮是有很多种方法的，有人说我推倒重来，你这个地儿太落后了，按现在人说我得现代化，那房子你得是什么样，工厂那什么样，我帮你干，我给你都弄成现代化的。还有一种思路，可能我觉得就跟黄总现在做的这个事儿比较像，我尽量的保留你原来的那个风貌。您当时有没有这方面的思考，怎么帮？ 当时有，当时去嘛帮呢，倒说实话，因为是也没，我刚下海嘛，也没想做旅游，但因为这个渊源关系，这个当地的书记找我来了，找我在北京，他招商96年招了几天招不着商，最后想起我了，当时我就带着他去烤肉店吃了个饭，他说你来帮帮我们把这个村子给你，宏村印象很深刻了，那么这样的话我就去考察，考察我的团队都不同意，说我们跑到这个地方，那时候没有门票概念，没有旅游概念嘛，但是呢这个我觉得这个地方很美， 但是路还是 他没有路嘛， 还是不行， 交 通非常不方便，交 通很差。 那个时候您这是零几年了， 那是96年， 96年的时候您要去宏村，从北京去宏村 得坐飞机， 先坐飞机飞到， 或坐火车到黄山， 到黄山， 黄山然后再开2个小时过去吧， 2个小时的车， 过去，黄山飞机那时候一天也就1-2趟， 对，非常少，非常少， 所以去的呢，当时呢跟这个政府谈，但谈的过程当中，他们就把我营业执照都拿来了， 把他们的营业执照 给我做了一个，做了一个营业执照， 这不是强行拉您入伙？ 对呀，我一看那是也不懂啊，这是营业执照都拿来了，不干不行啊。后来我就答应干，但当然还是对古村的感情，干呢，那个时候，但是这一条呢，这个毕竟中宣部出来的，就是伟大的人嘛，他就到处想这个村子该怎么做， 对， 定的念头就是建设部啊，陈志华教授，清华大学的都找我，说是这个黄总，说你得保护，那时候就知道保护和开发利用的关系了，那时候这个宏村啊，连个县保单位都不是，县级保护单位都不是，但他们说你不能破坏，这个我就知道了。这要干嘛？陈志华教授找我说，他正好带着学生在3个村子做保护规划，宏村、南平、关路。南平是拍菊豆的那个地方。大决战的地方。他说这个村子没有保护规划不行。保护规划什么意思呢？就是请人来把每间房子原貌都记录下来。记录下来以后，万一以后坏了修缮。你就能够原貌 修旧如旧。 德累斯顿你知道吗？德国的，二战被美军炸平了， 对， 但是为什么现在全部恢复了呢？因为它所有的保护规划全部在地下室呢， 对， 所以它完全能够修旧回来，但是当时没有这个概念，但他讲了保护规划这概念我也听懂了，但是他说没钱，政府让我支持， 对， 我当时候也没有什么钱，但我那行吧，我就硬着头皮答应了，我替政府出的钱大概一共100多万，把3个村子保护规划做了， 96年的100多万可是相当多的， 但是做完以后你就得按照保护规划来，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包括宏村没投进什么钱，主要是保护，拆鸡圈、拆猪圈、拆鸡窝呀什么的，最关键的是这个把那个修路还从山林那还行，买旧石板几百年的，来把它放在那修修它，所以宏村的原貌就保护下来，我保护了3个村子，4个，这个3个宏村、南平、关路，现在都变成国宝了，像宏村世界化遗产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你做了保护了，你跟别人都不一样，当时我不知道门票，但老百姓一去的时候跟你谈，哎，你这个你来了一年不跟你多要保底，你跟5%的门票行不行？分我们，我一听也行啊， 然后保底，如果5%不够，你给我们17万， 哦， 也行， 嗯， 就答应了签。老百姓说，这个北京来这个人，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就怎么就来了呢？ 啊，感觉您比较好糊弄，是不是？ 对呀，他们这， 嗯， 但是呢，保护下来以后，在2000年的时候， 嗯， 这个世界文化遗产专家来了， 哦， 他们干嘛呢？他们考察周庄， 哦哦。 考察周庄，这个代表人是个日本的专家 啊， 这个组长 啊， 考察完周庄以后，顺便来宏村。 那这个宏村是谁告诉他有这么一个地儿吗？还是 建设部的人带过来吗？他离得近嘛？来了近，我们没申报 啊。 那时候来了以后呢，这个人呢很有眼光 啊， 他一个特点，这个老头，他要一抽烟，不停的抽烟，站这个景区， 说明思考呢， 就喜欢了。 哦哦， 他站在宏村就不停的抽烟。 嗯， 建设部的说：“哎呦呦，你看他有戏，说他对这感兴趣。” 嗯， 果然。 嗯， 那么后来就说你们应该申报。这个人说：“ 嗯， 因为我保护的好，我什么都没破坏。 对， 我就再建了个竹子的厕所。 嗯， 我把它拆了好了。 嗯， 那么为什么我们成了周庄没成呢？ 嗯， 因为周庄当时很有名了。” 啊，对， 但周庄商业气息太浓 啊，是 最关键的，没做保护规划 啊。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一个最大的前提 啊， 有没有保护规划 啊？ 保护规划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做出来、赶出来的 哦。 所有的规章制度我们可以补， 嗯， 后来我们那就同意申报， 嗯， 就很简单，跑到巴黎去报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奖的时候， 嗯。 就派了个副县长去， 哦， 连市里都没反应过来， 哦， 就变成世界文化遗产了， 哦，这 也没花多少钱，就花了100多万就把它拆的，我的保护的很好， 嗯， 该拆的不多，就拆的我的那个建的厕所什么的， 啊，这个是在哪年？ 2020年， 2000年，等于您96年的时候， 4年后 开始给他做规划，但 就我保护的吧。 我觉得那个时候这个理念其实算是挺先进的。 那因为我中宣部下来，然后呢又有陈志华教授，有一批专家给我出，我懂听人家意见 啊。对，我觉得那个时候如果不是专家提出来这个概念， 那 一般人 瞎干， 可能真的不知道我要把这个东西，它 是 有这么大的这个历史文化价值，想不到。而且咱们中国历来对于档案呀、啊、什么这方面做的确实不如西方好。 保护规划，我们那时候没这个意识。 对， 宏村出来以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嗯， 全对全国影响很大。 对。 很多的市长来说，哎呦，古村落还这么有用啊。 对，他等于是一个最好的范例， 他就觉得哎呀，保护古村落有用。 嗯， 现在今天回头再看，保护古村落就是最好的共同富裕乡村振兴之路、 啊、还真是。 为什么呢？ 嗯， 这个村子当时老百姓不理解，我们去的时候、有时候他不反对，你说墙上用大粪写标语北京滚出去， 哦哦哦， 因为你必须要求他把鸡窝拆掉 啊、哦， 在那个景区逐渐拆掉， 你触及他的实际利益。嗯， 但是到申报成世界文化遗产以后 啊、 门票第一年就要400万， 哦，他们分5%，那就很多钱了。 但是所有的老百姓、政府都开始反悔 啊， 说：“哎呀，不行啊，这个钱这么多，怎么能让他拿走呢？ 啊、怎么能给我们5%才？” 对呀、 啊， 但是呢，这个市委书记找我谈判 啊， 我很简单 啊， 我很简单一句话，我把门票一步提高到30% 啊。 他们吓坏了 哦！ 一大早晨， 其实是想跟您按8%谈，结果您一下也谈到了 30%。但我为什么给他呢、我们是北京来的，我们是带着个头脑来的，这人家祖祖辈辈生长的地方。 对， 所以我进球做了几件事：第一，所有老百姓不要迁走，原地住着。 哦， 你看周庄全迁走了 啊。对。 第二，我们的公司不许买一个院子。 哦， 为什么？你要买了院子。你就要人参观你的院子，不参观老百姓的院子 啊、哦？他觉得你有私心了，这里头了。 当年买几万块钱就一个 啊、 一个不许买 啊、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当年旅游市场是我的，我给老百姓、村里分给老百姓一家、一个门板的位置， 嗯， 就是100块钱吧，因为没人要 啊、 但第二年抢的不行，为什么？一个门板， 嗯， 他卖假冒伪劣古董、皇帝的诏书啊。竹子的竹品啊，一年就卖出10几万来、 哎呦， 所以现在的宏村家家户户都100万、1000万富翁 哦， 都是。所以这老百姓开心在哪呢、 嗯、 这是乡村振兴啊， 哦， 这是共同富裕。 对、 所以你做对了，你这个企业才能留下来 啊、 现在的老百姓对红川的保护比我意识强 啊， 稍微暖心一点，在逮着全部做旧 哦， 因为他就意识到了，这是他们祖祖代代的资产， 嗯， 也是他们的这个骄傲。 对， 和红村对全国的全中国的这个影响很大很大的。 对， 嗯， 他明白这个事儿，能给他带来实际利益， 是， 而且是这么玩能给我带来实际利益。 这个红村这个事我很开心，所以出这本书，这个人民出版社东方他出， 对， 这在全中国来说，它也是个案例。 嗯，好，咱们上半段时间也差不多了哈，咱们那个稍事休息，小段的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让黄总给大家讲讲红村啊。闪烁万家灯火，我只要你点亮一盏灯等我。外面世界数不清的诱惑，有人变了，有人依然执着。每个平凡的人都像我们一样，来不及看风景，在路上等。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 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 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好的，小段的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呢，我们一块来跟大家聊聊世界文化遗产宏村啊，给大家请来的是中坤集团的创始人，宏村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建设管理参与者，我们的黄怒波黄总。 哎，你好孙涛，你好。 哎，黄总，您先给大家说说您这个书。哎，这个书是专门写宏村的。是吧， 这个书是这样，这个总得有一个记录吧。 对， 这个当地的政府、安徽省领导啊，都很关注这个宏村。 嗯， 这个国家这个文物局啊、旅游局都也一直很支持、很关注。 嗯， 但是宏村这个文化遗产之路怎么来的，记录下来。 哦， 记录下来，它留个历史，留个后人看。 嗯， 就看到我们中国的发展，不当时不光是我们经济这么快。 嗯。 但中国在这古村落保护上给世界贡献也很大。 嗯， 如果我们全拆掉了，那对中国整个世界文化遗产也是个破坏。 对， 但是我们保护的也很好，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应该出这么一本书。这个书呢，我很开心在哪？ 嗯， 就是在小学生，各种各样的人， 嗯， 来谈到了宏村这个保护遗产之路的感受。 嗯， 这个留给后人，这还是个厚重的改革开放的一个历史。 对。 所以这个书呢，我就很开心，很开心的。 嗯， 那么出版当然最重要的还记录了中国怎么走过来的，尤其我们的比如你说旅游也好，旅游地产也好，我们的古村落的这个保护也好，它这么一个内容和道路过来的一个实证。 嗯，明白了，我那个也稍稍的拜读了一小会儿，看到里头确实写了有很多人。都对同一件事儿，然后看站在他们的角度来看这个事儿，我觉得有点像一个语录体的书。 是 是 是， 不是？就是大家不同的人在他们眼中不同的视角来记录同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其实看起来是非常有意思的。而且根据刚才黄总在上半段时候给大家讲，其实这个整个的过程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它是一个成功了，成功了，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包括景色也好，各个方面大家都知道了，但是这个过程听起来我感觉有很多偶然的成分，是不是黄总？您说就是找到您，首先您八五年到那儿，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偶然情况，不一定给您派到哪儿， 是 派到这儿，这是一个偶然。然后呢，招商招了好几个，如果当时有很有眼光的人，人家直接好，你跟我第一个谈，我就投了，就没您什么事了。好几个人都不投，招不着，最后想到您，又是一个偶然，对吧？包括您的工作经历，您的朋友圈的经历，那有这么著名的教授什么的，能给出这种保留，对吧？保护 ， 在那个时候是非常先进的理念， 对， 能给出这样又是一个偶然。那这个偶然最后，哎，人家看那个世界文化遗产没要看您那儿，过来了， 对， 又是一个偶然， 这是却太偶然了。 那真正去看的那家没成功， 对， 顺便看一下的成功了。我觉得就是这么多偶然，最后凑在这一起。成就了这一件事儿，我就光这些个故事，不光出一本书，拍个电影，你都觉得它这个偶然性都是足够的。 当然，第一很感触就是，确实是每一个环节确实都不存在。 对， 一切的偶然就觉得我们真幸运啊。但它偶然背后有个必然。就中国在发展很快。 对， 那大家对旅游的需求很也很，经济发展也很高。但同时，那个是有一批人对这个古村落的保护 以前谈不到保护，没钱嘛。 对， 你60年代怎么保护70年代？ 嗯， 到80年代的时候，大家有这个意识了。 嗯， 所以我觉得回头想起来，我们这一单走过来一系列的偶然。 嗯， 你比如我从中央部出来不下海，也没这个走红村，对吧？ 对。 但这个东西你要感还是感谢这个时代。 嗯。 但总体来看，这个保护 嗯 是必然的。 对， 因为我们国家从一开始从来都对古村落的保护，就是环境的保护都还是很关注，所以这个条规越来越严， 对， 公众的意识越来认识越来越高。 嗯， 那么从业者来说呢，他的这个自觉意识越来越高， 对， 这是过程。 嗯， 所以红村可以作为在全世界 嗯 做一个范例。为什么呢？我后来在2015、2013、2014年的时候，我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的一个世界化遗产的一个保护的一个形象代言人， 嗯， 走全世界， 嗯， 我就看世界化遗产。 哦， 你比如走阿根廷，走完这个国家，法国走完这个国，德国、哥伦比亚，全看，你国家每个世界化都看到。 嗯， 但看到的就是什么问题呢？世界化遗产的承包和保护的程度是有问题。它这个经济发展不好的时候， 嗯， 你看这世界文化遗产，它就在被毁坏。 啊， 后来我离开巴黎的时候，世界文化遗产的这个委员会的一个人专门跟我座谈，我提出这个问题，他说我们知道， 嗯， 但是没办法， 对， 经济决定一切， 对。 但你反过来看中国，我们当时我申报成红村的时候，中国大概在世界上世界文化遗产的数量很低， 嗯， 大概就10几20个， 对。 文化遗产， 嗯， 自然遗产当然有了，也有时间， 嗯， 现在中国差不多第一个，就这么短的时间，中国飞速在发展，你看它在世界上的世界化遗产的份额越大的时候， 嗯， 实际背后标志着我们的保护意识越来越强， 对， 保护的成果越来越好， 对， 以至于后来世界文化遗产好多有些国家有意见。说为什么你中国现在每年这么多批？ 对，怎么回事？ 但是大家讲，第一，中国这么大， 哎，对， 我们国土历史这么久， 对， 我们有那么多东西欠账没报， 正常， 所以现在我们正常。 对，只是前些年我们没有做这个动，没有做这个工作， 对对，没有改革开放之前没有这个没动力嘛。 对，刚才我觉得像黄总说那，我也有感触。原来可能大家对于这些世界文化遗产，包括现在啊。咱们说那个非遗，也是在保护嘛，保护各种各样的东西。我有一个朋友的父亲，其实等于是山东一个市级、 嗯、 市级的那个非遗的办公室的那个、 嗯、 算是主任还是什么、 嗯？ 他说，就是现在国家重视到这个程度，你区可以有非遗，市非遗，省非遗，全国非遗， 嗯、 对吧？你都可以申请。而且呢，你只要申请，他们认定了以后。国家马上会给你相应的资金的支持， 对对对， 所以好多人就很愿意啊。 是， 对，有很多咱们现在看起来就不是像比如说建筑啊什么这些这么直观的东西、 嗯嗯。 那天我那个朋友给我讲，就是说他们当地有一个算老字号吧，就是一个蒸馒头的人， 嗯， 他就是馒头蒸得特别好，好像别人那十里八乡都来他家买。 嗯嗯， 最后人家那个技术也申请了一个好像是区级的非遗什么的，我觉得这些暂时咱们看起来都觉得哎太小了，但是没准在若干年以后它就能起大作用。 你说的对、 嗯、 一个国家走到最后是看你的文化竞争， 对， 所以中国我认为下个40年它能站在世界前的是它的文化底蕴在那， 对， 你回头一看所有的非遗也好，世界化遗产也好，是一个民族的一个他的精神状态灵魂在哪里。 嗯， 你把红村留下来了，你是哦，我们老祖宗几千年就这么一个族群模式过来的。 嗯， 那么在现代社会一个特点，大家都是异乡人，都飘北漂啊什么飘啊、 嗯、 大家慢慢越来越没根了 啊，对，没有归属感啊， 没归属感。你比如我是宁夏的，我出来再也不回去了，那我下一代人跟宁夏没关系、 嗯、啊，真是、嗯、 但是我们这些古村落非遗技术下来， 嗯， 那是我们的根儿。 哦， 这个民族要没有根儿了是有问题的。 哦， 所以这个民族最后还要回到自己根儿上。 嗯， 所以在下一个40年，我们经济发展世界第一，文化也要第一。 嗯， 文化第一就是回到中国自己。 哎， 自己在哪里？就你说的县级的、市级的， 对， 国家的非遗， 对， 这是咱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东西啊。 对， 就靠着端午节、重阳节、春节，为什么要回去呢？ 嗯， 全中国人认呢，这是我们的文化的因素基因。 对， 就因为这个，你才是中国人。 哎， 为什么不过圣诞节呢？他过，我说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是， 那是他民族的，不是我民族的。 对， 我民族的就是中秋节、清明节、端午节，对不对？ 对， 春节。 嗯， 这是最关键，到最后是一个民族最大的财富。 哎，对，我觉得黄总刚才说这个，我特别认同。尤其我跟黄总聊天，我有一个感觉，就是，黄总虽然经商了，但是他还是有那个读书人、文化人的那个担当啊。我觉得有的时候，读书人、文化人可能在这个社会当中，他有时候可能不是最有地位、最有钱的那个，但是他有理想。 对，你说的对。 他有很多的那个，我要对这个社会有所贡献。就这贡献其实要体现在方方面面，就是比如说我这一辈子可能穷困潦倒，但我哪怕留下了一句话， 说得好， 这一句话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就值得骄傲。我觉得现在咱们有好多的读书人、文化人，现在开始在这个社会当中做各种各样的贡献。像黄总，我觉得他有大的能力，他可以比如说掏几百万然后把这个项目保存下来。其他的我觉得有一些可能没有黄总这么有经济实力的人，我觉得他们也在各种各样的行动。我就看现在有很多的保护方言的人，我觉得也和黄总说这个根儿很有关系。我出来十年，出来二十年，但是我碰到一个我的老乡，一句乡音，你马上就回去了，你就觉得哎，我是宁夏人，我是哪儿的人？ 对，对， 这个其实也是特别应该保护的哈。 是，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红村》这本书就起这个作用。 对， 他就看到我们这个民族在经济高速发展当中，我们也没忘记保护我们的文化。 哎， 我没有完全像西方一样，整个的破坏掉我们的文化。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保护住我们的文化，你这个财富发展才有意义。 哦， 要没有文化，你不就是经济动物吗？ 对，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红村》的保护者案例，我觉得这本书的一个贡献，在于告诉后来的人，我们当年我们国家在发展的时候怎么走过来的。所以这个我就特别骄傲。我说我这一辈子我可能干不了很大的事儿，但是我就 这 一个红村 啊，对， 一个红村 啊， 他就让我留下来了。 对啊， 为什么？那是你亲手一手参与进去的。 对， 你说没有我也可能还有红村。但是如果我助了力，可能不就成世界文化遗产了吗？在当时条件下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这个红村老百姓，对我还是这个大家觉得，哎，这个家伙不错，我们家家户户能富了。当年我去的时候，所有的女孩子全嫁出去， 哦， 男孩子全部打工到上海到哪？ 哦，本地留不住人。 他是这个七山就多少一分田，还剩半亩什么道路和田园，就这么一个，就是全山地。平均的收入当年是800块钱。 哦， 一个一户农民 一年的收入， 一年呢？怎么活？ 那太穷了。 那个时候就那个中国就这个样。但现在家家户户的女孩子全都在村里。到外面的年全部回来， 想嫁进这个村的人还得找关系。 为什么他这个红村最多每天晚上住5000-6000人呢？ 哎呀， 他一年的，我们在2018年、2019年一年是300万人次。所以在这个家家户户的都是民宿，也不一定他经营，租给别人经营。所以我经常是我那个服务员宾馆，哎呀，黄总，我得谢你。我说我就请你，为什么谢我？他我爸妈叫我的，为什么？因为你，我们家现在一年几百万收入。 对， 我说也不是我们咱们共同的嘛，这样 啊， 但反而很骄傲。 嗯， 因为你确实觉得比你下海创业所有的成就都好。第一，把红村留下来了。 对， 他一旦成世界化遗产， 嗯， 他几千年还会在， 他动不了了， 你不能毁掉他。 对， 但是他就给中国留了瑰宝啊。 对， 以后哦，我们的皖南古村的典范在这儿。最关键的，我满意，对全国的影响很大。就大家都不拆了。 哦， 都说一只古村落还这么有用吗？ 起到了一个好榜样， 这个是好东西。 后 来我们当然也保护了不少，像喀什的高台民居也是我保护。当时我去的时候，他们正在拆。拆的为什么？这个伊朗大地震。把那个伊斯兰建筑全部震完了。他那个特点就是 一层落一层的土型建筑， 嗯， 正在拆，我说你们千万不能拆， 嗯。 后来他一个建设厅长挺激动，自己去说黄东波，我告诉你， 嗯， 你要犯罪的。我说怎么了？ 嗯， 我们把人往外拆， 嗯， 你要往进进，地震怎么办？ 嗯，对， 我说你人可以搬出去，但白天回来上班， 嗯， 但无论这个建筑你拆掉了，嗯，世界上再没这么大一片了。 对， 后来呢，这个建设部的领导去也是这个意见， 嗯。 哎，他们很激动，哎呀，黄总怎么部长来了，王光涛部长说的跟你一样啊， 嗯， 我说凡是有事之事都会认为是瑰宝， 嗯， 然后我拉着他们的村民，拉着他们领导， 嗯， 到宏村去看， 嗯， 我说你看到了吗，宏村发展， 嗯， 2010年零几年的2005-2006年的时候， 嗯， 高台名爵下来了， 嗯， 后来我们做了又像桐城的古村落保护、蒙头沟杨家峪这些保护， 嗯， 就懂了这个保护下来你挣不了多少钱， 嗯， 但你经商一回嘛， 对， 这个都能让你留下来， 是功在千秋的事儿。 你挣了100亿，它跟你没关系。 对， 但你做了保护，我们又是这个文化人嘛， 嗯，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一生最自豪的是好好做了古村落的保护的。 好，明白了。哎，咱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哈，黄总，最后一点时间，您再推荐推荐您这本书，然后您再给咱们宏村再打打广告。虽然现在还是疫情期间啊，但是我相信旅游也好什么，它肯定会复兴的啊。 是， 嗯， 这个旅游肯定会复兴，中国是个旅游大国嘛。 对， 而且我认为疫情过了以后，这个都是报复性的消费。 对，嗯， 那么当宏村这本书呢，我倒觉得很骄傲，我坚持请这个各个当年参与的， 嗯， 这各种人把当年的记录下来， 嗯， 为的就留下文化财富。 对， 这本书呢，人民这个出版社东方出版社也很看重， 嗯， 他们能做国家级的出版社把它出版，我很开心， 嗯，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能读的意义在哪里，就看到了我们这个国家发展过来， 嗯， 它多不容易， 嗯， 现在也看到了真正的共同富裕， 嗯， 乡村振兴的案例就是这， 嗯， 它是政府、企业、老百姓、民企共同做起来的， 哦，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就是说，你只要是有这个理念， 嗯， 就是你做一件事儿，政府要达到战略发展目标， 嗯， 老百姓要达到他富裕目标。企业要达到发展目标， 嗯， 这三个结合在一块儿，你才能做好。 哦， 你是光想着你发展，你把老百姓全迁走，门票归你， 嗯， 做不到的。 哦，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宏村世界化遗产之路，这个两个大概念，一个是表示了记录中国在改革开放当中，我们同时在文化的保护建设当中， 嗯， 没有落后， 嗯， 我们做的世界也很优秀， 嗯。 第二个问题就是乡村的振兴和共同富裕之路，这是整个社会共同的一个责任， 嗯， 结晶， 嗯，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宏村我以它是一个活生生的案例在这儿， 嗯。哎，好啊，那最后我也替咱们宏村人民打一句广告哈，欢迎大家都到我们这么优秀的古村落去看一看，是不是？然后都到那儿，按现在的话说，网红打卡地，咱这算是一个， 嗯， 大的 IP 了， 是 吧？ 是是， 到哪儿打卡都不能落了咱们这儿。好， 欢迎。 哎，好，也今天我们的乐行经济记就到这儿了，也感谢黄总，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读到黄总的书，然后也去宏村都去看一看。 好，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文化地标故宫。北京故宫是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古代木构建筑群，就称紫禁城。紫禁城南北长961米，